8月28日啊，星期四咯、哦。 喂， 最后几日啦，最后几日咯、哦，2023年、 啊、 第一日。 啊，如果计骚动嘅话，就最后两日 咯。 系啊，跟住下，跟住再下一次见咧，即系过埋个礼拜五下一次见咧， 就下 年 见 啦。 系啦，咁至于2023年仲有3日半啦。三日半就得翻， 系啊， 系啊，咁所以大家唔知系一个咩状态咧， 同埋即系大家有冇一啲即系喺年头定咗落嚟想做话要做都仲未做完嘅嘢，咁啊趁呢个时候清一清佢啦，要吓， 系啊，望下自己有冇啲目标俾自己啦，系啦、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将会有我哋2023年啊最后一位骚动音乐嘅嘉宾， 冇错，佢就系尊奇啊吓， 系啊，陀尊奇，咁就我觉得都几啱数啊，因为佢自己嘅歌亦都系有一种好似。一种整合咗佢新人年嘅一个寓意喺度，旅程多得你守望啦。 同时又又都系一个展望咁样咯。 Exactly 啊， 好啱就啱啱喺年尾准备过年头呢个转接嘅期间啊， 去回顾一下，即系呢一年有冇喺佢身边又遇到一啲点样样嘅人去帮忙过佢，有啲咩天使出现啦， 系 啦，亦都等大家听嘅时候都可以帮你回顾下你呢一年又过成点啦。 Yeah， 咁样紧6至7章会有尊奇嘅出现嘅， 系咁啊！讲开咧呢一个年头，唔系系啦，年头讲落嘅愿望想喺年尾前达成咧，我发现我自己都有一个系未完成到嘅，我突然醒起嘅 系咩啊？ 我本身咧，因为我系一个唔玩机动游戏嘅人嚟嘅，我唔知玩唔玩啦，我系从来都唔太玩呢样嘢嘅。咁咧，我喺年头嘅时候曾经许下过一个。 我玩碰碰车算唔算机动游戏？ 唔算我许下一个诺言，就系话啊，今年一定要玩陪老婆玩一次机动游戏咁样啦。最后系冇玩到噶。我觉得有时啲愿真系唔好，同埋啲承诺真系唔好乱咁。 我想 问点解 Day One 会无端端许一个唔系唔好话许一个月诶系啦，即系有一个咁嘅 To Do This Check 呢，系叫同老婆玩机动游戏。 因 为 嗰 阵时 唔记得咗咧，有啲嘢要二拣一嘅，即系唔知道类似你当系送一份礼物俾佢，定系拣要同佢玩一次机动游戏咁。总之就系佢可能做咗一啲。嘢、yeah， 咁我覺得好窩心，咁我當我欠你一份禮物啦，咁樣咁一係要送份禮物俾佢，一係就玩一次機動遊戲咁樣啦。咁、oh。 我嗰陣時覺得啊，咁啊玩份機動玩一次機動遊戲啦，唔使咁煩，買禮物要諗啊嘛。跟住冇咗件事喎，跟住直到咧，唔係最正係直到去琴日去呢個嘅主題樂園啦。都冇將呢件事攞返出嚟講喎。 你係記唔記得嘅先？ 記得，我真係唔記得，我真係去完 完咗之後先記得。 完咗先記得。 咁佢又唔記得啊都。 我懷疑佢記得嘅，但係佢見到我個樣已經好攰呢，咁就放過咗我嘅。因為佢其實不嬲都知道我係一個唔玩機動遊戲嘅。 佢又送多咗份禮物俾你啦。 係呀，因為我唔玩機動遊戲嘅程度係去到邊呢，我唔記得有冇同你分享過啦。咁可以分享一下，就係有一次我記得早4、5年嘅时候嘅Halloween 嚟嘅，咁啊，其实我由细到大都唔玩机动游戏 嘅。 咁 你玩嘅原因系咩噶？每个人都唔同噶。 我怕离心力，我唔系怕高，即系打个譬如，我玩到摩天轮，我可以坐到缆车，但系我顶唔顺嗰个 G force，即系嗰个离心力咧，会令到个人好辛苦。 系， 咁我系顶唔到嘅。咁所以我就係不嬲都唔玩嘅，即係除咗一啲即係好夢幻嗰個就例外啦，嗰啲就輕鬆啲就玩得到啦嚇。咁啊，但係海洋主題嗰個我玩唔到嘅咁。咁跟住然後咧，我曾經有一次就係要喺啲朋友之間做一個抉擇，就係有一年 Halloween 入咗去主題樂園玩。咁嗰陣時咧玩完第一個鬼屋，我就好後悔啦，因為我都係唔玩鬼屋嘅。其實簡單啲嚟講，我係一個好細膽嘅人嚟嘅。 即係簡單啲嚟講，你係唔應該入去主題樂園。 其實我唔應該係呢 條命係唔適合入去， 可以入去睇動物係 OK 嘅，但係入去玩就唔係咁好啦咁。 所以你去嗰啲應該係叫動物園，唔係主題樂園。 係啦，冇錯，係 有啲唔同 嘅。其實我抱住一個入動物園嘅心態咁入去嘅啫。咁但係咧，啲朋友就逼我。要揀啦，就係話，你入到嚟咩都唔玩，你一係就玩陪我哋入鬼屋，一係就玩呢個機動遊戲啦。咁 好似有得俾你揀。 係啦，咁嗰陣時咧，我就啱啱玩完一個鬼屋翻出嚟，都未驚完啊嘛。咁我就膽粗粗話，咁好啦，咁我哋唔好玩鬼屋啦，我哋玩機動遊戲啦，死啊死啊咁樣啦。咁跟住然後咧，我本身係諗住，咁好啦，佢哋話玩過山車啦。咁因為過山車都有幾款嘅，有兩個過山車係冇咁金嘅，有一個係特別金嘅。特別金嗰個咧係雙腳係凌空，跟住然後 咁有個小丑、那個。 係啦，冇錯。 就係嗰個啦，360度轉幾個圈啦，揈嚟揈去嗰個啦。咁我本身唔知道係玩嗰個嘅，我以為係玩舊少少嗰個渣啲嗰個。咁我覺得人生當中有咩未試過，咁咪試一次咯，渣即係都睇落去冇乜嘢啫，只腳掂到地就得啦咁啊。跟住然後咧，啲 friend 就話啊，咁我哋去排隊啦。咁我又唔係好識路噶嘛，啲 friend 好熟啦咁樣。跟住佢哋戇居居周圍排到上去，好多人嘅嗰陣時，排到上去見到架車雙腳凌空嘅，我已經想翻轉頭落翻去啦、啊。不過佢哋話啊，我後面好多人啊，你唔好走啊，你點都玩埋呢個先走啊。 呢啲俾人焗上。 跟住我發現原來人生當中最驚嘅情況係點咧？你以為驚最正常嘅反應會係點啊？ 惊的正常反应就缩 或者嗌啦， 系 原来你最惊的时候，你是想嗌都嗌不出的我就是 佢哋有冇逼你坐好前咧？ 咁又冇嘅，佢哋都知道我 真系会出事， 系啊，真系会出事， 即 系 会晕，有可能会惊到， 系啦。跟住落翻地嗰下，佢哋都有觉得我啊都好，即系成程虽然你嗌唔出，但系你都冇表现到好惊慌咁样啦。咁佢哋觉得我好冷静。跟住我同佢哋讲，我唔系好冷静啦，我系喐唔到同出唔到声， 好似俾鬼砸咁 啊！我系控制唔到自己所有行动啦，咁样，即系我系惊到咁嘅程度咯。咁所以即系年头有应承话玩呢个机动游戏，最后都系玩唔成嘅。 哦，我唔知道原来你有一次咁样样俾人焗上马嘅， 就系你，不过你都唔玩就 OK 啦。 但我嘅原因咧，唔系呢个 GForce 咁进阶啊，纯粹我系好容易头晕嘅人。 哦， 我细个坐车已经头晕啦，坐船已经头晕啦。咁跟住即系坐所有嘢都可以头晕噶。咁跟住我姑姐。仲好笑咁讲话啊！你咁容易头晕，呢、這个体格一定系细个嘅时候咧，你阿爸阿妈冇抱你摇你啦，咁所以 吓、哦、关事咩？ 即系佢咁讲啦，讲先咁讲，我唔知关唔关事啦。跟住问我阿妈，你细个冇抱，应该摇下我个， 又好似冇， 又真系冇乜咯咁。系啦，所以我自细极容易晕车浪啦。 哦， 咁而家好啲，即系 train up 咗少少。我坐车我系都可以睇下片、打下机咁啊，但系睇书就难啲，或者。系咯，即系总之有某啲特定条件之下，我系可以坐车睇到嘅。 唔怪你打碟都好似系望落去系冇揈得咁劲啊！即系有啲人打碟系会咧个头揈到甩咁样啊！你系冷静啲个派嚟嘅， 系 啊， 系咪同埋需要入多啲油先得嘅？系、 okay, okay. 你嗰晚见到我，我系因为比较乖啲啊， oh, 即系唔费事，因为之前试过一次，即系入得太多油啊，系啦，咁嗰晚冇入咁多油，所以比较冷静多少少啦。咁我记得我玩过令到我最惊，除咗系即系怕晕之外咧，我系嗰次细个翻大陆玩啦，有一次差啲跌咗出架过山车， 哇！ 咁我就自此之后就加埋，系嗰次同埋好晕， 嗯， 嗰次系嗰、那个点样跌出去咧？平佢嗰啲唔系离地噶啦，一架车你当系好似嗰啲嗰啲叫咩车啊？采矿车啊，即 系 佢模拟嗰阵时 嗰 啲 采 矿嗰啲工人入去嗰、那个系啦，入去咁咧，因为好细个玩，咁但系我高度又够嘅，咁你坐咗喺。其中一卡里面嘅时候咧，佢咪好佢个安全带就拉落嚟揿住你只脚咁噶嘛，然后嗰阵时就系咧佢拉到落嚟最近揿住咧，我只脚都锁唔实，然后我仲要坐侧边位，所以当嗰架嘢已经唔系360度嗰只嚟噶啦，喂，嗰360度我真系唔敢想象啊！然后佢喺嗰个过程当中，佢左摇右摆咧，其中有一段路我记得系向，因为我系坐最左边噶，佢嗰、那个。那个矿车系向左边挨落去咧，我系 feel 到自己要好用力先唔好跌出去咯。 哦， 因为佢拉咗个手柄落嚟嘅时候， 即系你要捉到好实好实。 系啦，因为你系可以上到出去，同埋好高速噶嘛。我好惊点会跌咗出去。系啦， 我其实而家系， 因为你就真系今日见我唔到啊，应该。 我而家惊一样嘢就系成日咧玩呢啲嘅时候咧，我都会特登除咗副眼镜、 啊。 我纯粹系惊副眼镜会飞咗出街嘅。 哦，除眼镜呢个有个心得啊，因为话说我喺香港另外一个啦，即系好梦幻啲嗰、那个，佢有一个太空上山嗰、那个咁样嘅过山车。有一次咧，又系惊眼镜飞出去啦。我好似除咗眼镜玩咧， 唔惊， 唔晕、啊， 唔晕， 系啊。系啊，因为有阵时嗰个云咧系讲紧，因为你 想 因为啲嘢睇得好清楚， 系 啦，咁跟住又讲过，即系你只眼点样望嗰个 focus 会令到你冇咁容易晕啦。咁我嗰次除咗眼镜之后咧，就佢室内黑晒，然后佢 suppose 佢系好似宇宙好多星星咁啦，全部化开晒啦，即 系 散光超劲啦。 跟住你只眼近视又唔知自己睇紧啲乜， 系啊，你唔知望 边 度啦 咁样。 嗰次我玩得好顺利啊。 哦 ，OK 喎、哦。 我出翻嚟即系轻微少少晕，但系未去到呕嘅时候。 咁得啦，咁即系解决咗啦。 但我做完 smile 啊嘛。你有冇谂过我做完 smile 啊？而家 系，哎呀，做完咗之后，本身你已经揾到人生当中解决嘅一个方法， 跟住啲人就会话啦，咁你戴翻眼镜，等自己去翻深近视咪得咯？话俾大家听系唔得噶，因为如果大家试过，如果戴有近视嗰啲眼镜，你本身已经会晕。 系啊系啊系、啊， 所以系唔 work 嘅呢啲。 即系等于换副新眼镜，我每次换嘅时候，我都要用两三日去适应。如果唔系个地下好似斜咁样，一路行路嘅时候。 系啊，所以我人生玩过最尽嘅咧，已经系嗰个红人嗰个山谷里边嗰、那个已经系最尽啦。因为嗰时同嗰阵时嘅女朋友去，佢好想玩，咁我见到佢未去到360度，佢最尽都系上到顶。向后吞， 系啊， 咁嗰个我系可以玩到， 那个轻松嘅， 嗰、那个我系 O K 嘅，佢唔算太刺激， 同埋吹啲风埋嚟，舒舒服服啊嘛。 我冇谂到咁， 冇谂呢啲啊， 冇谂住享受，从来都系啦，嗰、那个 O K 嘅。但其实有一样嘢咧，我觉得除咗即系过山车，另一样就系跳楼机啦。跳楼机咧，其实我知道我呢啲世应该唔会再有机会玩噶啦，除非有个节目突然之间拍节目啦，系啦，或者有人突然间你玩完之后就俾唔知几多钱你啦，咁可能就会啦。之外，我觉得好地地系唔会玩噶啦，因为我试过最近一次中学嘅时候咧，有一年嘅学校秋季旅行，唔知中六定中七啦，系全级一齐去主题乐园玩嘅，咁就去有跳楼机喺黄竹坑嗰个主题乐园啦。嗰次所有同學話：喂，不如一齊上去玩跳樓機。 哦， 咁咧嗰陣時，因為你要知道成班都係男仔啦，大家嗰種血氣方剛啦，同埋嗰個熱血咧，就會一齊去啦咁樣嗰種啊嘛。 咁唔係唔去啊嘛？ 係啦，咁當然有啲人都驚，真係唔去嘅。又嗰刻我50/50，嗰陣時我同我自己講：我今日唔上去。以后都唔会上到去， 系， 因为嗰下喺嗰个气氛显然之下，系你人生最大机会会俾人推到上去玩嗰下。 系， 如果嗰下有朋友咧焗我一定要上去嘅话咧，其实我可能就上咗去。 系， 但系唔知可能大家都真系太好人啦，冇人焗我上去，好似你啲 friend 咁啊，冇人焗我上去，于是乎我亦都冇上到去。然之后我就知道我呢一世应该都唔会有机会再上去啦，除非头先嗰两个前设啦，就是拍节目 或者有人俾好多钱 我，系啦。咁就有機會啦。 咁所以中環海濱經常搞嗰啲嘉年華都唔關你事。 掉下公仔算啦。 係啊，我人生中終於成功掉到公仔啦！琴日。 哦，係啊， 係啊， 叫有翻份禮物俾另一半咯。 禮物啦，係啊， 係啊，咁幾好啊， 係啊，都開心嘅。 咁仲做咗啲咩？除咗睇啲動物之外， 冇啊！我想做嘅係樹懶咯。我想勾喺度，我有问啊，佢哋就系全日咧勾喺个树干上边，就系唔喐啊！佢点样都瞓到觉，好叻噶。 我好啊， 我就好想做佢， 好似呢只歌《树懒之歌》。 视觉大抵正常，没有怎么怪乱跳。抬头望天，不知过多少。沙发岸边靠着睡，睡到果子也熟了。陪着你不小心太惬意，白云下那沙丘里写过俗套的句，说着谁还可以一辈子。若我想跟你一起在这躺到底，随随地躺平来过每一天，凡在我没有什么主意，望你变甜不停，那半天调思想摆呀摆，还在想你。平淡活过乱世是一种美，随风与你玩笑，俗世找到你，什么都也不理。山野雾灯里说话，未有怎么计划过。这个夏天满是甜，回忆也满是笑，说着睡，连街灯都暗了。命途上再多波折，都要尽兴嬉戏。可世事无需过分怨事。想摆呀摆，我就想你。 要思想摆又摆，还在想你。 一首啊，好有躺平感觉嘅派台作品，亦都有一份写嘢里边嚟，会唔会系可以完结你2023年嘅状态咧？听到 CY Leo 嘅躺药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发表报告，根据调查结果推算，本港大约有41万人口感染乙型肝炎病毒。调查在2020年11月至2022年2月进行，访问超过16000名15岁或以上的陆上非住院香港人口。當中超過2000名15至84歲受訪者進一步完成身體檢查。發言人說，在完成身體檢查的參與者之中，有 6.2% 對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測試呈陽性，代表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當中近40%未有在住戶調查之中自述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並且有大約70%沒有就肝臟疾病進行醫療跟進，顯示本港有相當比例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不清楚自己的感染狀態。調查又發現35至54歲人士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陽性率最高，達到 8.4%， 35歲以下的年齡組別的陽性率就明顯較低。艺穗会获当局接纳建议，可以在中环现有处所继续营运。政府公布已经接纳由香港艺穗节有限公司提出的建议书，明年4月1日起营运位于中环下亚里北道2号南座处所，即是现时艺穗会，作文化艺术用途，为期3年。政府今年4月宣布征求建议书工作，以物色最合适的非牟利营运者营运处所，邀请非牟利营运者包括现时的营运者艺穗节公司提交建议书，共接获6份建议书，并成立评审委员会评审和考虑接获的建议书。在北京，国家疾控局规划财务与法规司司长李正茂表示，监测显示目前内地新冠疫情处于低水平， JN.1 变异株占比仲比较低，但是呈上升趋势。李正茂表示，近期全国共报告 JN.1 变异株序列490条，90%属于输入病例。现有证据显示，曾经感染和接种含 XBB 成分的疫苗依然有效。專家認為，今冬明春，內地將會繼續呈現多種呼吸道疾病交替或共同流行態勢。JN.1 可能成為國內新冠病毒優勢流行株，令到新冠疫情上升，增加脆弱人群的重症死亡風險。在北京，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所謂台軍動態，解放軍盡在掌握。在国防部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到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将会在明年1月举行。台湾的防务部门说，台军在选举期间将会保持高度警觉，落实应备准备，严密掌握解放军动态，并且审慎应对。吴谦回应，民进党当局故意炒作所谓大陆军事威胁，渲染紧张气氛，完全是为了谋取选举利益。至於所謂台軍動態，解放軍盡在掌握，解放軍將會一如既往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朝最低氣温大約1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22度，吹和緩東風，聽日風勢間中清勁。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依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坏车同埋交通意外嘅消息啦。喺港岛红棉路上行，近住圣约瑟天主堂一段咧，中线嗰度啦系有坏车阻路噶，车龙而家排到落去中区消防局。重复一次啦，就系红棉路上行，近住圣约瑟天主堂嘅中线有坏车，龙尾喺中区消防局。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意外，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啦，龙尾系排到去新光中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有意外，车龙排到去新光中心。较早时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芜湖街快线嘅意外仲系处理紧噶，咁暂时啦。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咁就係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跟住芜湖街快线嘅意外就啱啱清咗场啦。咁一带係稍为车多，车龙有待消散。隧道方面，而家各条隧道嘅出入口交通大致係畅顺。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为咗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直至到午夜12点，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东角道、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划为行人专用区噶。铜锣湾一带咧系会因应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揸车嘅朋友啦，最好就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地区啦。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大埔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美河流多车，龙尾李郑屋邨。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一段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啦，去到屯门柏丽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渡船街灯打士街去美孚、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大埔道六合村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喂，睇住啊！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们有机会遇上，由这一刻开始，我们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的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国剧830《追光者》。 开始训练到而家，已经有多名队员出现体力透支，咁样嘅训练强度，你哋究竟有冇评估过适唔适合新人训练噶？ 由吴善饰演嘅展眼系一名外科医生，虽然能力出众，但系固执嘅性格却令佢到处碰壁。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由20组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 2023年最后一集的中文歌曲龙虎榜，除了数榜，仲会同乐迷一起重温今年的乐坛李哥2023乐坛回顾。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我黄天怡。

And eye to eye， 尤其好似波城你咁讲，将眼前嘅景色望得越清晰嘅时候，个人就越容易头晕嘅。再加埋一啲嘅节日气氛啦，开始你个人会有种飘飘然嘅感觉添。 顺路的相遇和雪花的相遇，当作是我对你离开描绘的旋律，在乎写的序，能活动化的过去。远方的烟囱冒着烟，该不会是我的卡片？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项链，礼物的装点，圣诞袜的许愿，等待时间。钟声叫醒雪的真露，熟悉的围墙的森林送我不想再开了猎物，我放下身边的寂寞，放不下远远的旅途，当烛火点亮的孤独，我开始回想拥抱的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欣赏真心。能不记得你被遗嘱留下脚印，以为怀里的热情一日结冰。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证明，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远方的烟囱冒着烟，该不会是我的卡片？那是我让圣诞老人捎去的项链，迷雾的窗边，圣诞我的许愿等待实现。梦境沉睡真模糊，钟声叫醒雪的真露，熟悉的围墙的森林送我不想再开的猎物，我放下圣诞的全部，放不下爱你的旅途，当烛火点亮的孤独，我开始回想拥抱的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装饰完到最后才能够欣赏真心。能不记得你被遗嘱留下脚印，以为怀里的热情一日结冰。我的爱就像圣诞树底的星星，冰天雪地的夜里只为了你证明，你就像头也不会任性的流星，怎么体会极光的美丽。 周杰伦 featuring 杨瑞代《圣诞星》，莫讲话一啲刺激嘅机动游戏，即系好似海盗船啊、过山车咁啊，分分钟有时连坐回旋木马，你个人都会有种晕晕地、晕陀陀嘅感觉。 即使你降生的是世末选择，人间再苍白。用得下想法，世界蓝图只等你画上恐龙和巨塔，天下仍是你画册。想得到鲜花，马上有鲜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仍可再攀爬，流亡荒野眼前都有，游园地里那群木马，置身废城，仍可建造人类最梦幻刹那。 生活有时残酷，至少这乐园永不消禁，曾迷路的羊群仍能被他的光带引，想得到烟花马上有烟花，你未看到吗？城堡靠想象再转那群梦马长大，如遗落了他，我会害怕。游历过成人世界，想他变真吗？每日画点沙，按部砌好他。如果有一日无需再隐形，孩童能嬉戏再无牵挂，蓬莱实现再旧日拜雅，希望小未来那只木马，啦啦啦啦啦啦，真想给你见到他。 张敬轩《隐形游乐场》，真想给你见到他。不过有时就算云陀陀都有云陀陀的好，起码转完几个圈落返嚟之后，你就咩都唔记得晒，继续开心去玩。 爱对人恶抽不记，再检索自己的领地，大量信息必须整理 ，just another day， 留言粗俗也分。早想死机，还是在记录谁赠我以光怒？世界各处各地 ，Where I'm gonna go？ Even though it's somewhere， for me this is nowhere。I don't know， 想放弃也有点早，只想寻回大细路。俗世的见地，混沌脑海，即使照在 ，It's another day。你有天生 poker face， 抗拒跟风跟攀比，也许早应该无视大众喜恶。不想点名出现 ，Just take off your shoes。Every day is Sunday， please don't wait for someday。想放弃也是信号，躺好，步伐敲钟声早。Round and round, where should we go？ 在渺小世界依附，找光源，指点怎么生存？战过步意味那么长远，呼吸也夹两声埋怨。找到新的温泉。 天佑 Let Go。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賓臣，今日呢位嘉賓經歷咗新人年咯。 係啊，波成，唔知道佢有冇喺呢一年發掘到自己叻嘅地方呢，所以我要送呢一句俾佢啊， 真奇高一丈， 叻啊！俾啲掌聲自己。今日骚动音乐啊，有我哋2023年最后一位嘉宾， 2023年啊， 系啊，压轴登场嘅真奇啊，你好、 啊，我系压轴啊，好荣幸， 系啊，你压轴嘅嘉宾， 系、啊，咦，系、啊，下个礼拜就已经新一年噶啦， 系啊 ，OK， 好开心啊，今日我哋揾到真奇上嚟， 所以我哋又送上呢一卷啊， 系，咁啊，今日送俾真奇有呢一句就系、是、啊， 真奇高一丈。 是真的真的真的高到 奇高一 隻，一隻 我知道，但 是不是有寓意的， 不是講高度的， 不是講高度的， 不是講高度的，你放心，是啦 OK OK, okay, okay 我已經提了他說一會我們講這句不要講高度， 是啊，不過你自己講了 沒辦法，一看到這個字真的 一見到個高字是吧， 忍不住忍， 因為奇高一隻這個本身的奇即是捉棋的奇，即是講奇藝呢高過人的感覺，是啊，即是意思是你的能力啊，或者你的思想啊，各样嘢咧系比别人优胜咁样样嘅意思嘅。 哇，你咁睇得起我，多谢你啊！ 系啊， 第一次俾人赞咁啊 ！Oh my god！ 点解啊？因为平时少自己赞自己系嘛？ 系啊，即系唉，多谢你，我而家好感动啊！点算？ 要噶，因为我哋发现做访问做得多咧，好多即系创作或者即系歌手或者音乐人都好咧，有阵时会忘记咗要欣赏自己呢一个 point。 系真 系啊！呢、這个 真 系啊！突然之间我哋去到年尾搞啲咁嘅嘢系嘛？ 年尾要做个唉 一个总结咁样好似，但系喺呢一年，因为自己出自己个人作品啦、真系成为一个歌手，亦都有自己创作咧。你自己觉得今年有冇喺呢个过程里边啊？即系呢个旅程当中，都发现到自己啊，其实我都有一啲叻嘅地方，即系会识得欣赏下自己咧、今年。 我觉得是即是没有说什么我觉得自己优胜的地方、但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进步的。即是相比起上年啦可能在团里面很多时候都是其他人处理的问题。但是变了到今年开始要自己做啦其实很多东西我是不熟悉的但都要开始尝试。我身边的朋友早排我就跟他倾偈啦他就说他觉得我即是成熟了即是因为可能我现在会更加偏向于自己尝试去处理问题先即是多过去第一下就去求救。所以这件事就是觉得2023年的最大得着。但是我都希望之后的我是可以变得更加即是出来是更加大方和更加有自信。这个是我的目标。 有没有发现要处理最多的是哪一些范畴的呢因为通常做音乐处理得最多反而不是音乐本身很多不知道行政啊或者要想那些 plan 啊那些。你觉得最处理得最多最累是什么呢 因为呢我出上一首 solo 歌的时候是我自己做的咁好多时候其实我都要自己亲力亲为去同其他唔同嘅单位去沟通啊、即係音乐制作啊即係MV 制作咁样。咁但係而家就係好好彩即係我而家又签咗新公司咁其实好多行政上面嘅嘢都唔再需要系我做咁、其实都系即係有鬆一口氣嘅，因為我之前係真係做到自己有少少吃力咯，即係真係勁慘，我真係喊咗勁多次，因為好大壓力。但係即係我又要兼顧功課啦，但我又要兼顧同唔同人溝通啦，呢件事係都傷神，同埋真係自己要抗壓能力好高咯。 係、咪發現好似所有嘅疑問或者問題，最後都會問翻你想點樣？即係以前嗰個狀態 的 時候。 係噶係噶，因為其實始終係我自己嘅作品，所以其實每一個單位都需要係問到我自己嘅意見先擺得落去，因為完全唔係佢哋話事就得噶啦嘛，一定係要有我自己嘅 idea 先會係屬於我嘅嘢咯。 你算唔算 decisive 嘅人咧？但係。 其實都算嘅。我以前係一個超級選擇困難症嘅人啦，咁但係開始慢慢大個咗，即係做嘢多咗。好多時候都冇咁多時間俾我去 諗 啊，即係一定要好理性咁樣要落決定噶啦。所以我呢、這個都係我開始大個咗就改變咗嘅一樣嘢啦。 但係成日好難即係、有一個選擇困難係因為覺得即係呢樣又好，嗰樣又好啊。點話另一樣就係嗰種追求完美嗰種，所以唔敢咁快落決定住，係邊一種令到你會左右選擇呢？ 我覺得是前者，咁但係因為而家我更加清楚了解咗自己想要啲咩，呢、這個就係我叫做經歷咗上年啦，再加今年全年啦，呢、這個就係我更加開始摸索到其實自己究竟係應該係一個點樣嘅人，同埋屬於邊一個範疇啦。 你會點樣形容呢？即係形容就係啱啱你話知道自己想要咩啦，可唔可以形容到係、例如係啲乜嘢嘅？可能 keywords 或者點樣？ 应该话系我知道我嘅目标更加明确，我会知道自己想做啲咩，譬如咩曲风嘅歌啦，或者系一个咩形象啦，即系可能系视觉上面嘅嘢，我会知道我想可能今次着咩衫咁样，即系呢样嘢系我会清楚好多咯，开始理性咗好多咯。 系，咁啱啱讲到，因为而家新呢一首歌又加入咗新公司，可以帮忙处理到一啲可能行政上嘅嘢啦。咁但系呢一个嘅机遇系大概几时出现噶？ 呢、這個機遇是大概暑假的時候。 OK， 因為我上一隻歌做完啦，咁其實嗰陣時已經開始即係有approach 咁樣，咁之後但係就我、去咗旅行。 係。 跟住之後同埋就係、是、 time to fly 啊嘛，仲係 要去旅行咯。 哇！係 啊，完 Sam 要去旅行嘅，要放鬆。 係啱啱。 咁樣聽歌都幾好，真係幾好。 係啊，仲係我幫你聽啊嘛，唔使自己聽咁緊要。 係、 去旅行 time to fly。 Yeah！咁唔係呢一首歌，我而家今次呢一首歌都可以關事嘅。 係啊， 係啊， 旅程都係你手忙啊。 係，跟住之後咁呢首歌其實咧本身就係我自己去揾咗唔同嘅音樂人先嘅。咁、之後咧就本身就可能其實諗住出，因為公司 plan 咗幫我出嚟緊出幾隻歌咁樣，佢、哋就諗住先按照佢哋嘅計劃去做啦。咁但係就可能有少少即係唔時間唔差咁樣，就覺得我話咁既然我都做咗咯隻歌，咁不如出埋啦。咁、所以就變咗。即其實在、我出 Time to Fly 同埋、出呢首歌嘅空檔期，就係我係包括係做咗呢首歌啦，同埋就係簽咗公司咯。咁所以就即時間上面都有少少即大嗰個空隙，係、啊。 咁簽公司呢個決定有冇又係有選擇困難出現咧？嗰陣時，咁好多嘢要諗咧，即係好似。即係一簽就即係可能有一個年期啊，或者同自己做又即係 pros and cons 噶嘛，點都係 啊。反而呢一個即係我哋真係衡量多啲嘅，因為就始終要謹慎啲啦。咁即係要知道可能簽咗公司就未必會好似我之前咁樣，所有都係要我自己做啦咁樣。咁同埋就係、好多時候佢哋都會幫我 plan 曬。咁呢個係我覺得、因為之前我自己做，我覺得吃力嘅位，所以我。點解會最後決定咗簽公司？係因為我覺得佢哋可以幫到我，咁、而我都即係都願意去放膽俾佢哋做，咁所以我又覺得都 OK 咯。即係咁當然，即係落決定嗰陣時，其實都係好謹慎嘅。咁但係經過多重嘅考量，即係就覺得 pros 係都係多過 cons 嘅，咁所以就決定咗咁樣。 好多時候簽公司。都會睇一樣嘢就係、到底公司想我行嘅一個風格啊、路線係咪同我自己心目中嘅模樣係一樣？咁呢一個係咪當時你去選擇簽公司其中一個首先要諗嘅嘢先呢？ 我呢個應該就唔係我嘅首要考慮嘅、即係我首要考慮都係因為佢哋講明咗，即係希望係可以每年出到。兩至三十個，即係呢樣嘢係我本身自己嘅計劃想做嘅，咁但係未必可能我始終即係資源有限咁樣啦，咁所以未必自己靠自己能力做到，咁所以呢樣嘢係我覺得即係應該會幫到我去實現呢一樣嘢啦，咁同埋就係講緊如果係形象方面，其實即係我哋而家簽咗。四個月左右啦，咁、其實大家都仲係好 open 去俾我試多啲唔同嘅嘢嘅，咁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因為佢哋都好即係尊重我自己嘅、即係想要嘅嘢啦，即係意見咁樣嘅，所以都大家去 open 去傾咯。 咁喺2023年就出咗呢兩首歌啦，咁喺音樂方面，除咗出歌之外，有冇話其實可能係一啲演出啊，或者喺一啲中間嘅過程又識咗一啲有趣嘅音樂人，又有啲得意嘅。嘅體會咧喺呢一年當中， 其實因為咧，我哋之前係 综艺团嘅时候，其实我哋系有个目标系想开 show 嘅。 嗯。 咁但系我而家即系不停做嘅时候，其实呢一样嘢都唔系冇咗喺我个脑入边咯。因为我系觉得，即系既然大家都想做，咁我就可以先靠自己嘅能力储多啲歌先。咁呢个就可以诶，一个 for 一个 future 嘅计划都可以实行到啦。咁同埋就系好得意嘅，即系我每上一首歌同埋今次呢首歌嘅班底都 完全唔同， 超级唔同。咁我发现咧，喺呢样嘢我就发现几得意嘅，就系我细佬有呢个技能。我发现我细佬系有呢个做 A&R 嘅技能，因为我每一个班底其实都系佢 suggest 我去揾嘅。 哦， 系啊，因为佢咧系好留意香港乐坛咁样。咁我同佢讲，细佬话我想做一首抒情歌，咁佢话舒服嘅歌，佢话咁啊，你试下揾吴林峰作曲咯，咁样。诶，系佢啲曲系咁噶，咁样，同埋包括词系阿木，即系佢都系佢 suggest 我去揾嘅，咁所以我就发现咗几得意就系、是，唉，又踢歌先，即系我发现身边其实当我都几 confused 嘅时候，就会有守护天使出现咯。 唔、怪之阿木出 post 又唔知特别明白，加埋细佬啦，咁样，咁但系细佬系都系有玩音乐嗰样，所以佢特别认知多定系点样？ 冇，但系佢咧就好留意咯，即系佢真系咩歌都听，系由包括系好耐之前嘅歌到而家嘅歌，佢都听，同埋佢成日去好多唔同演唱会，所以佢会。同埋佢會睇埋啲歌嗰啲 credits 啊，哦、即係佢係真係研究得好多。 所以喺音樂方面係咪其實有好多時候都會幾信任細佬，甚至乎會都叫佢俾多啲意見你嘅咧？ 係嘅，係嘅，即係包括上我之前去參加比賽都係佢叫我去參加。 係係。 咁所以因為我都幾相信佢嘅決定，我覺得都冇錯咯，每次都即係我覺得係我中意嘅嘢喎，咁所以即係我都。幾相信佢咯，即係覺得好奇怪，點解會個家姐嘅問個細佬，住個細佬係唔係做音樂嘅？但係又即係我覺得出到嚟效果又幾好喎，咁所以我就喺度推舉佢，不如你試下去做下 A&R 或者你去讀音樂啦咁樣。 係咯，細佬係咩年紀嚟㗎？ 細佬啱啱18歲。 哦， 讀書喎， 係仲可以揀下之後大專嗰啲，可能真係音樂有關嗰啲。不過有時係好得意嘅，即係反而係完全冇玩樂器，淨係聽歌 as 一個 audience 嘅角度睇，可能又會。唔一樣嘅，即係去睇音樂各樣嘢咁樣。咁、所以我覺得都幾有趣，我覺得有呢、這個。咁其實上一首歌有冇佢都已經其實係有 俾 一啲意見咁樣 ，Time to Fly 嗰陣 都有噶。因為咧，我有試咗第一隻，即係第一去咗試錄啦。咁佢出即係 T1 幫我剪咗個 rough cut 出嚟，佢就話：我覺得你呢個位可以點樣點樣，即係你唔好唱到咁尖啊，或者點樣點樣。即係佢係真係有研究嘅喎， 好 producer 嘅角度。 係啊，佢真係好 producer 嘅角度，同埋佢真係會聽幾次咯，跟住佢理性同我分析嗰度。哦，哇 ，OK， 都犀利嘅。 其實細佬係咪都有一個想做音樂人嘅夢想咧？ 我懷疑，唔知咧。佢但係佢中意成日佢匿埋唱歌咯，同埋好得意嘅佢咧，可能佢唔俾我知啦。但係因為屋企咧有嗰啲連嘅啲喇叭咁樣，跟住我會見到佢間房咧喺度有一日播緊我啲歌咯。 哦，哇，好 sweet 哦。 係啊，但係唔講。 但係你會唔會同有意無意啊嘛？做咩成日聽我啲歌啊，細佬 咁怕醜嘅樣嘢。尴尬自己问， 唔系但系 sweet 嘅系，我有时翻屋企无端听到我妹喺度听紧我节目嘅重温，我都觉得好 sweet 嘅，但佢又唔会讲出声咁样， 系 啊，但系自己会尴尬就算我当听唔到 系， 嗰种嚟嘅。咁但系喺自己 career 上面大 picture， 既然细佬可能喺即系听歌方面都俾到啲 advice，其实有冇真系问佢啊？你觉得即系家姐即系咁熟悉嘅一个人嘅时候，一个歌手佢有啲咩意见？其实佢觉得你应该系一个点样嘅方向啊？咩风格嗰啲，佢有冇讲过呢啲噶？ 佢又冇啊，因為呢樣嘢即係對於風格嚟講係我比較主觀咯，即係因為我係對於形象上面嘅嘢係比較有自己嘅諗法嘅，咁所以就算即係畢竟佢係對音樂上面係有一啲見解啦，咁但係通形象方面我應該係唔會俾佢搞，因為。唔太相信佢嘅， 唔好亂咁掂，呢個係我嘅範疇，呢個係我嘅領域咁樣。 係啊，即係有時即係都佢啲style 都都係我自己負責翻 啊。即係分工合作啊， 嗰啲 咁 樣。分工合作 嚇，咁但係佢即係依家喺譬如八月份嗰度簽個新公司嘅時候，有出新歌啦。咁其實會唔會都係一個契機俾你諗下啊？而家真係即係俾自己做嘅時候，好似再有要有一個。叫做清晰少少嘅 plan 咁樣，有冇一啲咁嘅諗法，有啲 achievement 俾自己，希望可能想做到一啲乜嘢，要諗呢啲咧？ 我發現咗簽咗公司之後，最大嘅分別就係可能我以前 始終要考慮好多因素啦，因為自己做就是考慮好多究竟實唔實行到啊，或者資源方面夠唔夠啊。咁所以每一樣嘢其實可能我會諗想做三隻歌，但係係咪真係做到呢又未必。咁所以好多嘢都要考量，同埋就變咗每一首歌都會好似 by project 咁樣諗。咁但係反而簽咗公司之後呢，其實真係推進得好快，佢哋會真係一個年咁樣去 plan 咯成件事，即係佢而家有個計劃就係可能下年出三首歌啦，起碼咁而家其實我已經錄咗兩首歌， 哦、 即係都好快咯。所有嘢就係、是、呢、這個係我覺得最大嘅分別，因為佢哋係真係會長遠地去諗、即係唔似我之前做嘅話，只可以一個短期咁樣去諗咯。 係以前即係一首歌諗，做完再諗下一首啦，就咁樣嗰種。咁會唔會多時間，亦都令你有啲音樂相關嘅 skills 或者一啲範疇自己都想 acquire 下，因為可以鬆動咗啲時間，唔使搞一啲太行政上啊嗰啲咁樣樣嘛。 我都有 keep 住去上下唱歌堂啊，即係去練下跳舞啊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好似時間方面又好似冇 特別多好多出嚟， 多好多出嚟。可能因為我又升咗上大學，即係學業又會 忙啲， 忙翻啲咯。 係 嗱，咁啊，趁住年尾啦，開個蘇動許願池俾你許個願啦，展望新一年啊嚇，咁啊又有新嘅發展啊嘛。咁啊，如果俾你許一個願係。希望下年嘅一个愿景嚟嘅，你会想系去一个点样嘅愿呢？ 可唔可以去两个？ 可以， 两个都得。 希望我下年即系唔好话下年，但系嚟紧系可以尝试多啲影视上面嘅嘢，即系可能电影啊、电视剧啊、综艺啊咁样，即系唔只系一个歌手即系唱歌、因为我都会想知道自己嘅 limit 系去到边、即系我想知道自己究竟做到啲咩，即系我嘅即系。capable 可以做到啲咩？另外第二样嘢就系希望，哦、我呢个成日都讲，即系因为可能喺外界睇我，可能会觉得我系一个即系都唔算太冇自信，都几有自信嘅女仔啦。咁但系就即系 deep down 我又未必真系话可以好自信咁样去面对大家，因为我成日都喺个台上下面咧准备唱歌，哎呀好惊啊，会唔会点手震啊？真系有好多顾虑，所以我希望我可以嚟年就系可以摆低多少少，即系唔好成日有咁多顾虑喺身咯，即系要相信自己，要俾多啲信心俾自己。 好啊 ，OK， 系啊，祝你愿望成真。我哋呢个许愿池都 OK 噶 ，OK 嘅。下年再过嚟嘅时候，我哋再睇下， 就 review 一下。 OK。 为了学会飞，试着随风找节奏。遇上暴雨的坏时候，谁令我解救？是你在暗中引路，燃亮着宇宙。随时为我解难受，怕亦由他方逃离束缚，对情多得你心梦，转向活在不安，欺压中就讲，呜、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敢飞的傻人不怕错，愿信直觉。逐远飞，每日狂风中战斗。你这天使，期待着我变优秀，怕亦由他方全凭感觉，对情绪则怕失望，你却令我放胆前看。多得你引领穿梭，担起光环上提醒我。 快做过，即使多彷徨，这颗心能重燃过。 听我今日嘉宾何俊奇嘅派头歌，新闻翻嚟佢会详细介绍呢首旅程，多得你守望。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卫生署发表报告，根据调查结果推算，本港大约有41万人口感染乙型肝炎病毒。调查在2020年11月至到2022年2月进行，访问超过16000名15岁或以上的陆上非住院香港人口。当中超过2000名15至84岁受访者进一步完成身体检查。发言人话，在完成身体检查的参与者之中，有6.2%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测试呈阳性，代表有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当中近40%未有在住户调查之中自述为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并且有大约70%没有就肝脏疾病进行医疗跟进，显示本港有相当比例的慢性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者不清楚自己的感染状态。调查又发现35至54岁人士的乙型肝炎表面抗原阳性率最高达到8.4%，35岁以下的年龄组别的阳性率就明显较低。地产代理监管局有关销售香港境外未建成物业的新执业通告，将会在明年7月1日起生效。新通告加入新要求，包括持牌地产代理必须取得由境外未建成物业所在地的执业律师发出的法律意见。境外未建成物业的广告和宣传品之中，必须再有一些需以指定方式呈示或展示的资料，当中包括监管局向消费者发出的商誉警告等。违反新通告的持牌人可能会遭受监管局的纪律处分。在北京，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回应美国总统拜登签署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包括协助台湾加强防务的时候，批评美方通过各种手段操弄台湾问题是十分危险的倒注行为，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借任何名义以任何方式武装台湾，停止以台制华的挑衅行径，以实际行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朝最低气温大约1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东风，听日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周末期间大致天晴，随即日间温暖，元旦风势颇大，随后一两日早晚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近住佐敦道。而较早前黄泥涌合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坏车已经离咗场噶啦，现时一大车多。之后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学园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的车龙去到太子道东近油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一段车多龙尾风力楼，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慢车，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的车龙而家去到明爱医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法例规定，任何人在香港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无论是以店铺、网上、办公室或其他形式经营，都必须向海关关长申请牌照。无牌经营货币兑换或汇款服务即属违法，市民可以在海关网页查阅持牌经营者的资料，一旦怀疑有人无牌经营，请即以电邮或信件举报，亦可以打海关热线25456182。 有一首歌咧，系好多人点样， 已经变咗系禁歌，唔再唱啦。 你惊咩？而家讲完之后，你演唱会嘅时候，有啲乜嘢咁唱？ 但系呢首歌真系唱到 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今个星期继续有 MC 张天赋。 手术室是病人和死神之间的战场，两位人医立志救急扶危，连场手术为生命带来一线曙光。杨幂、白宇德医双馨，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半，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港台电视31。 盘点过去一年人气 K-pop， 韩国乐坛焦点 ，K-pop 世界大战绵长， 争夺年度最 hit 之作。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下到5至6， 大韩旋风秋旋， 旋动2023 K-pop 最强对最强。 Hey, hey.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bu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奇高一丈， 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继续有真奇喺度啦，有你嘅新歌啦，旅程多得你守望嘅。咁啊，呢首歌同阿斌咧都会估一估，我哋听完之后一啲会唔会谂法上咁样嘅嘢，大家俾你揭晓啦。 咁啊，我估先啦，我估想估就系今次嘅style 上，即系歌曲系拣一首比较抒情嘅作品啦。我估点解会有呢一个嘅取向，呢一个嘅选择，就系、是、因为上一首 Time to Fly 啦，即系大家都会听到就系真奇佢唱跳方面嘅能力啦。咁我覺得，因為我都覺得你是一個喜歡挑戰自己的人嚟嘅，所以我覺得你今次想選擇一首作品是俾大家 focus 多啲喺你嘅 focus 上面，因為很容易你一跳舞咧，大家就會將個 focus 分散咗，咁所以呢只就直接淨係唱歌俾大家聽，咁等大家去慢慢去適應到你把聲音咁樣樣嘅，我估 係 咁樣。 佢嗰個就係歌曲風格上面啦，咁我想估咧係歌詞上面啦，我覺得係同阿木去傾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個位你自己都好想就係會承接上一首歌，因為 Time to Fly 即係嗰陣時即係叫第一首 debut song， 講嗰種即係準備飛翔，但係去到而家呢首歌其實。第一句歌詞好似呼應緊啊，為了學會飛點樣，即係好似飛翔 fly 呢一個嘅 theme， 其實都好想承接放喺呢一首歌裏面嘅。呢個就係同阿木可能有傾過，你自己都好 insist 嘅一個位啦。好啦，有兩個估嘅，一個歌詞上面，一個風格上面，究竟有幾多係啱嘅咧？ 開估啦， 係啦。 第一個猜測係完全定 啊， 即係我想講係一路講一路。 系揞晒，哇！都 阴阴嘴笑紧啦， 唔讲以为你一早问定咗添啊， 完全100%正确。 哇！呢个系都系你出自自己嘅谂法，定系同公司啲同事一齐倾过之后得出嚟嘅一个结果咧？ 系我自己嘅谂法，因为做呢首歌嘅时候其实未签噶嘛，所以系因为我 系 想做一首同上一首完全唔 同嘅，系。 点讲呢，因为系咯，我真系好中意挑战自己。咁我觉得我上次可能呈现咗一个比较青春活力，即系曲风都比较轻快嘅首歌，所以我今次想就系、是、想做一首比较抒情舒服嘅歌俾大家听到系。即係悦耳嘅，即係開心嘅，係温馨嘅，咁所以就變咗就係我唔想限死咗自己嘅曲風，做嘅曲風，所以就變相就上一首會比較跳唱輕快，咁今次就係真係 正 唱 抒情 唱。 所以喺呢一個嘅念頭喺你嘅腦海入面出現咗之後，係咪第一件事就即刻好似頭先咁講啦，去揾阿細佬，細佬，我想做一首咁嘅歌，齋唱 vocal 嘅咁樣， 揾邊個寫？ 揾邊個寫？就係咪第一個 step 嚟咁啊？係 啊， 係。OK， 咁好快佢就已經得出咗吳林峰呢個人。係 啊， 係。咁當時當細佬俾咗吳林峰呢個選擇你啦，你係點樣同阿吳林峰去 contact 上？ 哦，因為咧，我第一次係我有人，即係我有位朋友幫我拎咗我同徐豪先嘅。 係。 跟住之後，我同徐豪傾完偈之後咧，佢就。我話其實我因為今次曲咧，我想試下揾吳林峰。佢話：哦，咁你自己 DM 佢咯。咁我就Hello 吳林峰，我係Strays 嘅俊奇 Net， 唔知你知唔知啦，唔知你識唔識啦。但係我咧嚟緊想做一隻歌，都勁怕醜咁樣，跟住佢即係勁人約即係怕醜咁樣同佢講啦。跟住佢就 OK。 系，好爽快， 勁爽快咯 ，OK 啊，咁跟住我就同佢講咗，因為我本身自己有個諗法，就係、是、呢首歌關於啲咩，即係佢個主題。咁我都已經係第一次我同佢傾嘅時候，就已經講曬其實我想做啲咩。 嗯， 咁所以佢都即係好快就 OK 咗，因為我覺得個主題都幾吳林峰 style 啦。 嚇，嗰陣時同佢講個主題係， 個嚇係我要講啦，個主題就係、是。关于天使数字嘅，咁、 啊、 所以就要带翻去第二个猜测，就系、是、第二个猜测咧。其实我一开始同阿木去 contact 嘅时候咧，我系冇谂过连上一只歌嘅。咁、哦、但系我净系同佢讲话，因为我想做一首歌关于四四四，关于天使数字。咁因为我近排即系嗰排咧睇到系咁睇到四四四呢四个字，跟、啊、住我就上网揾啦。咁原来佢就系讲关于每个人都有守护天使，即系你要相信你嘅直觉，即系不论你呢一刻可能系失败遇到挫折嘅，但系你要相信系你系做得到，因为侧边一定会有守护天使协助你同埋守护你咁样。咁所以佢就咁啱咧，佢就话：咦，原来真系会有歌手朋友系。揾我做呢樣嘢，因為佢自己原來都有留意開呢三個數字，就係四四四咁樣。佢就話：哇，真係有緣啦、啊！咁樣跟住就顯身咗，變咗我哋就好快就拎咗咁樣。咁跟住之後咧，出到嚟咧，份詞出到嚟啦，我就覺得咦幾得意喎，咪同我第一隻歌有啲似咯。一開始，跟住呢個就係原來係佢嘅諗法嚟嘅，佢就覺得可以拎翻去上一首歌咁。其實因為我都冇諗過，係、啊，但係我又覺得即係幾得意咯呢個做法。 係，因為你啱啱講四四四，其實我見得最多嘅 Angel Number 都係四四四 真係㗎。係 啊，但係我有嘗試諗點解，即係無論係晏晝四點四十四分定係凌晨四點四十四分都係。咁晏晝四點四十四分一個原因，因為近開節目咧嗰段時間會睇得多。跟住，但有時候，譬如搭的士會見到四十四个四啦，係我見得最多係四四四噶，係啊。跟住我 琴晚都見到， 又係 凌晨， 又凌晨係啊，凌晨又係嗰啲時間，我差唔多瞓咧，又係會見到呢個數字咯。 嗯， 所以你又係有一段時間特別見得多， 啊、 令到你留意。但之前係冇乜留意嘅，反而係 之前真係冇乜留意，係真係咁嗰排係啱啱出咗《Time to Fly》冇耐，跟住就見到，咁我就覺得咦幾得意喎！其實係咪一個寓意嚟嘅咧？原來真係。關於守護天使，咁我諗翻其實總括翻我呢一年，我經歷咗好多都比較對於我嚟講比較重要嘅關口啦，包括係我自己出 solo 歌啦、 嗯， 或者係我簽咗公司啦，其實呢啲都係對於我嚟講係幾重大嘅一樣嘢咯。咁所以當中途中即係都可以話係一波三折，咁其實我係遇到好多挫折啊，好多係好難過嘅關卡咁樣，但係。都會有好多唔同守護天使出現去幫助我完成咗呢樣嘢。 例如除咗頭先講細佬係一個之外，仲、嗯、有啲咩守護天使呢一年你覺得出現都好緊要呢、這個？ 真係好多。 嗯， 我覺得最大嗰樣嘢係好多工作上面嘅夥伴，因為我真係好多嘢都唔識，其實。即啱啱出嚟做，其實係真係哇好咯，真係迷失嘅小羔羊，唔係講笑，真係形容得好好。咁但係即係可能我咁啱嗰下好迷失嘅時候，就會有個人去幫我去處理咗呢樣嘢。咁、 啊、 我覺得，咦係真係守護天使嚟嘅，即係令到我可能呢一 今年 as 一個 solo 嘅新人啦，咁其實學到都好多嘢啦，咁過到嘅關都好多咁樣，咁所以其實我都幾多謝曾經出現過嘅所有工作夥伴幫過我嘅人啦。咁另外就係即係屋企人啊、朋友啊、fans 咁樣，因為我早排身體狀況唔好，咁其實我自己都真係逼得自己好盡咁樣，咁但係佢哋都有不斷鼓勵我咁樣，佢話即係慢慢嚟啦，你唔好盡即係去逼盡自己，搞到自己身體咁差。佢哋話即係都即係尤其是係 fans， 佢會同我講我哋唔介意等㗎，你等你快啲好翻先，你一定身體最重要咁樣。即係其實我覺得係真係窩心咯，喺呢一條道路上面，如果唔係有咁多鼓勵咁多嘅支持，我未必會真係會咁有動力去做咯。 係，同埋因為佢哋講嗰句就係話即係佢哋我哋會等嘅呢一句係真係好癲啊！即係因為喺可能你個沙仔覺得我就會覺得我梗係想盡快有新嘢俾大家聽到 keep 住啦咁，因為你唔會知道 fans 佢哋嘅喜好啊幾耐啊咁樣噶嘛，所以哦都係嘅，即係呢一啲好多天，我見你已經啊講到坑啲隻眼有啲 眼濕濕噶啦， 攞下咁樣。系啦，咁啊，头先讲即系吴林峰作曲嗰位就即系将呢个 Angel Number 呢一个嘅谂法讲咗俾你听。之外，仲有冇一啲可能风格上面点话哦，有咗呢个概念，或者头先讲希望即系主要系 vocal 上面表达多啲之后，就等佢去发挥，究竟个曲会系点样样翻嚟？ 系啊，其实我都系同佢讲嘅时候都系 vocal 上面嘅嘢。咁因为我觉得佢嗰种声系我想呈现嘅嗰种声啦，咁所以会喺，因为佢又系歌手，咁所以都会喺呢一个位置会有少少即系我想要嘅嘢嘅。咁此外咧，我即系曲风嘅嗰种旋律去法咧，即系我都有俾 reference 佢嘅。咁但系我啲 reference 都系做个样俾嘅啫，即系我唔想咁敷衍啊嘛。咁我就同大概我系想要呢啲啦，即系都系啲偏慢嘅輕快咁樣嗰啲啦，你自己睇住做啦咁樣。咁所以其實都係俾佢睇住做嘅，因為你都真係聽到呢首歌係其實都幾吳林峰咯。所以我真係啲 reference 都係做個樣嘅，就真係交俾佢去發揮。係， 同埋就算頭先講嗰種好 acoustic 都好啦，即係譬如直歌一開始嗰種 acoustic 都唔係嗰種真係要去到哇好慢好慢嗰種，即係佢都有少少節奏，一下一下一下咁樣嗰種嘅設計喺度。 中版少少，咁所以去到吳林峰將佢呢個 demo 交到去俾你嘅時候，其實應該就好順利，就冇任何擴張就要咗啦，係嘛？ 其實係。要係好快要咗咁，但係咧，因為你知道男仔嘅 range 尤其是係吳林峰啦，跟住個 range 係勁低去到勁高啦。咁但係當我擺落一個女仔嘅時候，就可能有啲顧慮咁樣。咁但係佢都即係有不停問我，唔 OK 啊？你 OK？ 我就 OK， 我勇於挑戰呢、這個即係我願意去嘗試唔同嘅嘢咁樣。跟住佢就 OK， 咁你試下做啦。咁即係 turn 出到嚟都盡量做到啦。咁樣即係都係 OK 嘅。即係 vocal 上面佢有。都有問過我，即係會唔會 O 唔 OK 啊？即係佢顧及我嘅能力，係啦。咁但係即係 turn out 都 OK 咯，所以希望我冇辜負佢哋個。 唔使惊，唔使惊， 冇嘅，系绝对冇嘅， 绝对冇嘅。咁其实阿木呢个前头先有讲，即系同佢沟通啦。咁但系 Day One 物色佢系咪又系细佬嘅建议，定话同徐豪倾啊？定系一路可能你自己都想系合作嘅 list 嘅其中一位填词人，系点样最后拣咗佢呢首歌系？ 其实我一直即系我都有睇过佢写嘅词嘅，咁好多之前嘅作品啦，但系最。first 嘅 idea 就係我細佬嘅，佢話：你試下揾下木啦咁樣。係， 呢種 topic 都幾 係啦，係啦，因為呢個 topic 啦，再加呢一個曲風啦，即係佢覺得都幾適合佢，咁所以佢就推介咗我去做呢樣嘢咁樣。跟住之後好得意嘅，即係我之後同阿木嗰啲對話咧，好多都係關於細佬啦。細佬叫我傳達，因為佢好中意。張敬軒嘅其中一首歌，之前阿木寫嘅詞咁樣，佢話：哇，嗰首歌你細佬都識啊，都幾耐之前咁樣。係啊係，我傳達嘅就我乜都唔知道。 係啊，活字典啊，廣東歌活字典啊，細佬係 真係真係活字典啊！佢乜嘢演唱會佢都會去咯， 好勁啊佢！ 所以最後佢就係呢個 作品嘅藏鏡人啦。其實好多嘢原來其實係阿細佬暗暗中幫阿家姐手落咗決定， 係啊，專屬 A and R 啊， 係啊，專屬 A 啊。 咁呢首歌佢曲詞都完成咗之後，跟住喺嗱，啱頭先講係徐浩啦。咁其實去到即係個編曲嘅方向嘅時候，伍林峰交咗個曲出嚟嘅時候 ，Nick 吹去做編曲嗰陣時，係咪都有你都有同可能徐浩，甚至乎有機會同 Nick 吹去講究竟個方向點樣行定係點樣樣嘅嗰陣時？ 因為 Nick 吹就係、是徐浩負責去溝通啦。咁、但係因為我交啲 reference 出嚟嗰陣時候都係都。即係有講到話想要啲簡單啊、中版少少，咁我都真係放手俾佢哋去做，因為我都幾相信專業嘅人士啦。咁始終我都唔識音樂啦，係咪？即係咁講，唔識做音樂，咁、所以我都真係好放手去俾佢哋做啦。咁可能本身預期係會想要多啲，但係發現即係出嚟聽到原來咁樣反而簡簡單單，其實更加好咯。我覺得，因為本身首歌都係比較即係好純粹、好簡單，咁所以編曲上面係咁結一個吉他，即係主要係一個吉他，其實係真係好足夠咯。我覺得 係即係帶住曬成首歌，去到後面可能加翻少少輕啲嘅 beat 落去，令到佢有啲喐下嘅感覺喺度。咁喺錄音方面，頭先都講即係嗰個 range 嗰度，你自己要一個挑戰啊。咁啊，徐浩點樣同你 work 喺錄音方面 可能因為咧，我本身通常即係我嘅習慣就係去到一個新嘅，見到一個新嘅監製啦，去到一個新嘅錄音室就好緊張。咁但係咧，徐浩就即係勁 chill 咯，即係佢係咁同我即係講好多唔關事嘅嘢啊，講好多佢以前嘅趣事啊嘅經歷啊咁樣，即係好快就令到我放鬆咗。咁所以其實錄音嘅過程都係好順利，即係我只係試錄咗一次同埋錄咗一次。咁所以其實所有嘢都係好順利，咁都街得好好嘅，咁同埋佢都有真係指出我。有啲比較大嘅問題啊，即係包括咬字啊，或者情感表達嘅嗰啲問題啦、咁樣都解得好好，同埋我都幾相信佢嘅技術。 係， 但係正式入錄音室之前去錄嘅時候，自己會唔會好多嘢諗啊？有一啲憂慮就係，畢竟呢首歌係伍林峰所寫啦，咁你一定會聽過伍林峰佢唱嘅一個版本噶嘛，咁一定會覺得啊，我唱嘅時候會唔會都有嗰個 feel 喺度咧咁樣？ 但我又冇话太大顾虑，因为始终即系虽然系吴林峰写嘅曲啦，咁但系之后变咗我一首我嘅歌都要有我嘅风格，咁、所以我都系真系好随心咁样入去录咯。因为我发现咗我越紧张就越唱得唔好，所以我会尽量去叫自己去放松啲。 系，即系所以之前就唔会即系写太多嘅 notes， 话每一个位要点样，即系就尽量唔，反而唔系用呢个 approach 去做啦。咁喺錄嘅過程，你話即係徐浩都解得好好，其實佢係用一種點樣嘅方法去解嚟嘅，即係佢係俾一種感覺你啊，俾一個畫面你啊，點樣 technically 可能佢示範俾你，因為佢自己都唱到，即係佢都唱歌噶嘛，即係佢用一種咩方法去解你去 tune 嘅嗰陣時。 因為可能反而 technical 嘅佢唔擔心我嘅、所以都係去叫我試下去。譬如唱呢個要笑啊，即係可能聽落去其實都幾大分別嘅，因為你唔笑同笑咧，嗰個 tone 係會 bright 好多嘅。你笑嘅時候，咁所以呢啲嘢係可能我自己錄嘅時候未必會真係聽到，但係作為一個監製，佢就會真係聽得好清楚。咁、所以係真係可能我未必會真係顧及到，又要唱啊，又要諗好多畫面上面嘅嘢，佢就用啲好簡單嘅方法去令到去引導我去做。即聲音上面聽落係咁， 係，因為我特別覺得隻歌去到最尾嘅時候，即係疑慮什麼呢一個其實，即好似都幾重要嘅一句，因為好似 round up 咗，即無論係首歌啦，點話呢一年嘅自己又要展望咧，同埋佢嗰個設計就係、是、佢中間 break 一 break， 好似隻歌就嚟完，又唔係喎，最尾先出呢一句噶嘛， 即可能呢一句即疑惑什麼就係比較係似一個想提示，不管係我自己定係。咁多聽眾、即係因為都係想講每個人你要留意多啲身邊嘅發生嘅事啊，即係可能未必即係守護天使呢樣嘢未必係真係有一個實在嘅存在，咁但係你要相信呢、一個諗法咯，即係你要相信自己係真係有守護天使喺身邊，咁所以呢樣嘢就係希望去提醒大家唔好有咁多顧慮去放膽去做咯，都係一個對於俾自己嘅一個提醒咁樣咯。 係啊，就好似頭先你許願希望之後自己多啲信心嗰樣嘢。咁至於喺 MV 方面，我記得上次 Time to Fly 其實有一個象徵嘅就係蝴蝶啦，咁而象徵嘅係羊係嘛？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呢？我見到 其實唔係呢個呢首歌嘅主題其實係都係。 依然是守护天使。 嗯， 但是导演就是不想那么直接去带出这件事，嗯，所以他就用了羊去做这个，story idea 啦。嗯，其实那个 MV 就是讲我本身有一天在家里，起身这样，然后就很孤单啊，很迷失啊，很迷茫这样。突然之间就有个，守护天使小朋友弹出来了，这样就带我去寻找我的家人。因为我是一只羊，但是我不见了我的家人，所以我都迷失的。咁跟住之后，呢个守护天使就是带住去嗰个指南针啊，嗰叫咩雷达，嗰棵太阳花，咁就带咗我去攀山涉水去，跟住最后就找到我的家人咯。即系就系想讲紧，守护天使对于我的存在咯。咁，嗯，即系不论是可能是在 MV 入边啦，可能多数的时候个小朋友都是我的守护天使。咁但是转个方向想，其实每一你可以是成为人哋的守护天使，而人哋都可以成为你的守护天使，所以呢样嘢是双向的。咁， 嗯， 但是就即系我觉得几得意咯，用羊呢个 idea， 同埋画面上面都几有趣嘅，因为嗰度都有100只羊， 系好多。 哇！佢冲埋嚟，我都吓死啊，都吓死啊！但系我又好彩，又唔系真系咁惊嘅，因为佢都啲，嗯，羊都唔系攻击性， 系系，唔会食人嘅，唔使惊嘅。 系啊，即系我以为我行入去啦，我会惊啦，点知我行入去，佢惊咗，我去走咗咯， 系， 真系劲嬲咯！我边有咁恐怖啊？我 唔关你事嘅，唔关你事嘅。但羊呢个都叫，因为成日都会讲，即系嗰个迷途小羔羊，即 系 嗰个意思，就好似你发生咗嗰个状态。 可能今晚我属羊嘅，同埋唔知咁啱啫，咁啱。 你真系属羊？ 系我真系属羊。 哦，系啊， 咁啱嘅，咁啱嘅， 即刻数咯。你系咪即刻数？ 数下先， 细几多个圈咧？咁 差唔多， 应该冇一个圈嘅，应该都 差唔多。 冇，你真系肯定冇，肯定。 我哋唔讲呢啲啊。咁所以喺呢一首歌里边，即系无论喺个谂法上面，各样都好似总结咗2023年，亦都头先都有讲到，希望之后自己会系向一个点样嘅方向行啦。等呢个迷途小羔羊揾到自己屋企人之后啦，跟住之后又会点咧？咁啊，头先都讲到已经有啲歌已经准备咗，大家可以期待2024年真奇会有啲咩作品见大家啦。 系， 大家期待下。 大家期待下啦。咁啊，多谢你啊，姐姐。 Thank you。 自细就想飞，期许可找到自由，梦里到处也优美，我知大罕有，提心路上在痛苦沮丧跌跟后，成长为终身绝唱，只在听我释放。沿路有你的暴雨，仍把心失去定安。Can't it try? Can't you fly? Can't you fly? 当初在地上丢失的信心，终可被重拾。 最好听我有今日嘉宾甄琪啊，出道嘅派台作品。Time to fly.